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大家好，又嚟到星期一嘅一剧之本啦，初你好， 你好啊 ，Winky， 你终于都翻嚟啦！ 我今日翻到门口，我觉得好似好耐冇翻过嚟咁。 你咁病梗系啦，你翻到嚟，你成个世界个颜色唔同咗添啦，应该系啊嘛。 我自己人个头嘅颜色又系啦，个人嘅颜色都系嘅，都系唔同晒。不过真系都奉劝各位听众啊，初啊，你啊咁啦，依家啲菌真系好劲。我讲真的，又发烧又剩， 小心身体啦！ 大家都系小心身体啦，真系。咁好啦，咁我终于回归之前，多谢阿 Caris 帮我 喺度搵咗几场啦， 顶咗阿初两集啦，唔容易啊，真系， 真系好难顶 嘅，好难顶啊，真系。今日又要翻嚟顶下啦。好啦，咁阿初，我哋今日咧就讲一套都几最近嘅电影啦。 系。 咁啊，亦都系一啲话题之作嚟嘅，其实。咁啊，就系 Birdman， 就系飞鸟侠。我哋香港亦飞鸟侠啦，咁啊，内地同埋台湾都系亦鸟人嘅， 雀人， 雀人咩？鸟人，鸟人嘅都系。咁啊，呢套电影，我觉得佢最大揭秘咧，一定系就系大家，哇，佢啲镜头好长啊，一 shot 落噶，成个戏一 shot 落。 系咩？我觉得好多观众睇嘅时候啊，根本唔发现系咩一 shot 落咩咁样嘅。我喺度諗呢，即係因为我自己有拍嘢，咁我哋就会睇呢啲嘢嘛。但係普通观众，我諗大部分人睇嘅时候呢，正常啊，冇留意㗎喎。你自己都可能因为你而家拍嘢，你就开始发现唔係喎，一 shot 过好大镬。 唔係，我本身唔知道佢係一 shot 过嘅。咁之前都睇过啲好长 shot 啊，可能五分钟咁样已经好长㗎啦嘛。咁今次再睇，我睇下觉得咦，点解好似冇 cut 过镜嘅。我諗我都系睇咗五至十分钟我先开始有 aware 呢样嘢。咁跟住慢慢睇落去嘅时候，我就觉得会好劲喎，呢个拍摄手法系好劲，但系开始又会谂，咦？呢、這个位应该停过嘅，呢个位应该系剪接嚟嘅，即系譬如突然之间黑晒个镜头，可能有半秒嘅啫，但我觉得嗰个位系剪过嚟嘅。同埋咧，之前我哋都讲过有大空港2013呢一个电影啦，佢又系两个钟一 shot 落嘅一个故事，但系佢就 人哋真系两个钟一 shot 落，呢个戏你系见到有位剪接嘅。 系啊，上网睇翻系有12个片段。 哦，系啊，你上网， 但系都好劲噶啦，其实佢个长度系真系好犀利。但系之前大空港真系睇过有两个钟一 shot 落。不过大空港比较简单啲，就系佢净系喺个机场发生嘅，而呢度系有啲周围走啊，周围飞啊咁。 唔系咁，佢主要都真系喺晒嗰个剧院附近嗰度做晒嘅。 系啊，不过有啲飞天啊嗰啲啊都。 嗰啲就系即系荷里活嘅无限后期啦，即系点都得啦，拍咗你突然间升高又得，突然间飞咗又得，突然间变咗第二个人都得噶。 突然间冇咗啲嘢又得，多咗啲嘢。 佢有一场咧，我喺度谂，即系你明知佢系 key 噶啦，但系都好难 key 啊。有一场咧，佢飞咗入去条隧道。道咧条隧道飞出嚟嘛？喂，你要 key 都难 key 啊！因为咧嗰条隧道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咧，个光咧你喺隧道出边入去条隧道，跟住去到个隧道侧边漏啲光出嚟，有啲柱呢条有啲影过有啲光咁样。喂，大佬啊，做后期嘅真系人都癫，但系人哋真系做到咯。即系我唔知佢拍嘅时候有冇就到嗰啲光啦。相信其实都唔使啦，佢唔就嗰啲光翻嚟，佢都会执到噶啦。但系就系因为荷里活无限后期啊嘛，大把钱噶嘛。即系我哋要拍呢啲嘢就大件事啦。 再搞几年都唔得。呢套戏咧就即系我哋香港依家啱啱上啦，但系其实之前十月都上咗，亦都有好多嘅提名啦，即系金球奖好多嘅提名。但系其实头先我哋讲到镜头，我有啲关于镜头嘢都仲想问一下，即系例如点解要用啲咁嘅镜头？但系我觉得喺所有嘅之前咧，有啲听众可能冇睇过啦。我觉得我哋都讲咗个剧情俾大家听先，转头咧我哋再可以讲多啲关于呢啲镜头啊、演员啊、故事嘅嘢啦。 又好啊。 劇之本，主持黃曉初、賴慧玲。 好啦，我哋继续咧就讲翻《飞鸟侠》啦，初。 嗯。 咁啊，《飞鸟侠》咧，我哋首先都介绍下导演、编剧、监制都系同一个人啦。咁编剧就有几位嘅。咁但系咧，关于导演、监制同一个人呢个名咧，我交俾你啦。 点解要交俾我啫？ 我唔知咩文嚟噶呢个。 啊，唔紧要啊，因为佢个名咧就叫阿里安卓江泽雷伊纳利图。你讲西班牙文出嚟做乜鬼 嘢？系咯，真系唔识。 讲完之后，大家都唔知点串咁样，又我又唔识读喎，咁样斩献丑系咪咁啊？大家你揾飞鸟侠揾到噶啦。 系啦，因为导演之前都比较有名嘅剧作嘅电影就系《Bible》啦，《巴别塔》啦，而今次嘅主角咧，都应该好多人都知噶啦，就 系 之前《Batman》 系 蝙蝠侠。 Michael Keaton 啊，系啦，就系佢啦。咁啊，今次嘅男主角啦，我肯定呢个主角嚟噶，呢个冇得拗噶啦。 好嘢喎，好嘢喎！做咗年几啦，我哋呢个节目，你终于有进步啦！ 多谢多谢多谢，唉，赢咗赞咗自己先。好啊，咁啊，初你不如同我哋讲下故事啊。 好啊，那个古仔其实就系讲咧有一个演员啦，咁佢睇起上嚟就应该系喺度即系搞紧套舞台剧啊，喺度排紧，咁就嚟就开始佢哋个 preview 啦。你知道咧喺 Broadway 咧就有啲嘢就叫做preview 预演啊。咁点样预演咧？就系个演出咧喺正式开始之前咧就做一啲预演，就系啲飞就会平啲嘅，咁啲人嚟走嚟睇。咁就 外国好多都系咁。 系啦，咁而啲观众咧亦都somehow咧就系介意你啲戲有啲咩甩漏啊，咁樣呢個就係外國人哋做舞台劇嘅好嘅地方啦。咁啊，但係呢個唔係重點，重點就係佢呢個預演咧，將要喺我唔記得今晚定係聽晚啦，就要演出嘅時候咧，呢、這個男主角咧由 Michael Keaton 飾演嘅叫 Regan Thompson。就系呢个雷根汤普森啊，佢就猛咁喺度话：，喂，那个演员换咗佢啦。 阿 Ralph 好似叫 系啊，佢啲戏真系屎到不能再屎，你可唔可以叫佢唔好做戏啊？真系呢个我哋行内成日都讲嘅，你叫佢唔好做戏啦，唔知佢做乜鬼啊咁样。 你转行啦。 系啦，猛咁喺度 comment 紧佢啲戏，然之后可唔可以换人啊？咁样咁，但系咧，因为佢哋其实又唔系好够资金啦，又有好多真系个剧场个营运上面个困难啦。仲有一样嘢咧，其实咧，呢一个。Michael Keaton 飾演的呢個角色啊 ，Regan 咧，其實咧佢就係一個好出名嘅演員啊，因為佢就曾經咧紅極一時，就係做咗一套 三套 係三套嘅，就係 Birdman 就唔係 Batman 係 Birdman 有呢個飛鳥俠做咗三集，就所有人都識佢噶啦。其實佢走出街咧，啲老一輩嗰啲人咧，全部都認得佢嘅咁樣。但係佢而家咧就老啦，又冇人揾佢拍電影啦。但係佢就有個心願，就係做一套咧舞台劇嘅劇本。咁但係、就 是、我記得嗰個劇名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 系啦，你系你英文突然间好咗几多，系咪？ 我好中意呢个名字 啊！系系 ，OK 嘅 咁 总之就佢就改编呢个剧本啦，咁佢自己又攞钱出嚟要搞咁样，咁但系都几麻烦噶。咁好啦，咁啊话落去排练啦，大家咧仲喺度围埋喺个台边嗰度，仲喺度读紧剧本啦，即系因为 preview 系会有呢咁嘅情况嘅，即系仲有啲嘢佢哋仲想改紧啊，仲喺度调整紧，因为可能人哋 preview 成个月嘅，咁佢就听晚开始 preview 啦，落去。喺度傾偈喺度講嘅時候就繼續喺度彈緊歌，演你可唔可以唔好咁樣做？你可唔可以用第二個方法做啊？咁做下，竟然係發生咩事呢？就係、是、有支燈啊，應該係舞台上面嗰啲燈咧，突然間跌落嚟，就係擊中咗呢一個佢好想換嗰個演員。咁啊，然之後 Regan 就即刻就轉身走啦，就同人哋講 OK， 我哋唔 preview 啦，唔做啦咁樣。哇嚇！唔得喎，我哋已經賣曬飛㗎喇喎，一定要做喎。喂，而家冇演員咁啊，一係啦，除非我哋有個好演員啦，我哋就做啦咁樣。咁原本佢哋都完全搞唔掂嘅，因為佢哋有蝕錢㗎嘛。如果佢突然間咁樣嘅話，佢一定要俾租俾剩㗎，又要退返錢俾人，咁搞唔掂咯。咁點知呢，就即係唔知係好彩定唔好彩啦，就係、是、呢就有一個演員突然間呢就出現，叫 Mike Sheena， 佢係喺 Broadway 已經係一個好出名嘅演員，佢突然間呢就得閒喎。咁就走過嚟就話佢要做 ，Regan 咧就即刻就走落去就睇下佢咩事啦，見到佢就係啊嚟到咁即刻試戲啦，唔好講咁多啦。嗱呢度劇本都係睇劇本，唔使睇劇本啦，你求其俾兩句對白，我話俾我聽啊，我即刻做啊咁啊。咁即係見到呢個演員好奇怪咁啦，但係一俾佢咧，佢又真係做得好好嘅喎。跟住唔知點解咧，佢又已經背曬對白嚟喎，唔知做乜鬼喎。咁佢就既然咁有誠意，又背曬劇本，又咁好個，開心死啦！即刻就排戲，即刻夾嘢，然之後就希望就可以開 show 啦。即係呢個 preview 而家算係 只係 preview。咁但係就都好多其他問題產生。第一就係、是。 而家啲人一知道話呢一個人氣咁高嘅 Mike Chyna 嚟咗做呢個角色咧，啲飛啊賣得好好啊！但係其實佢哋依然係有資金嘅問題。咁咧 ，Regan 咧就同佢嗰個前妻，因為前妻都仲有嚟支持佢，同埋佢個女，因為 Regan 嘅女咧都仲係而家好似佢個助手咁一路幫緊佢打呢啲嘢噶嘛。咁佢就同佢前妻傾，就係話：喂，我而家考慮緊咧，可唔可以賣咗間屋佢啊？嚇，賣一間屋佢。咁买咗间屋，嗰间屋系留俾个女喎，你买咗间屋佢，即系唔系卖，即系叫按咗佢啦。咁我哋要啲钱投资啊嘛。咁佢嗰个前妻就闹佢，喂，你有冇搞错啊？咁如果你蚀埋咁点啊？个女就乜都冇噶咯，即系亦都通过咁样，我哋就知道佢同前妻嘅少少嘅故事啦。即系原来佢哋已经离咗婚啦，有咁样情况咁样。仲有咧就系呢个 Regan 咧，原来同戏入边嘅另外一个女演员咧，就情侣关系嚟嘅，而家就拍紧拖嘅。 系 咁啊，但系。 嗰、那個女仔又話自己有咗， 有咗 都唔知係咪真嘅喎。其實 真係唔知係咪真的。 到依家都唔知係咪。 即係呢個都係個戲入邊其中一樣幾有趣嘅嘢嚟。我哋可以翻轉頭可以講下，但係點都好啦。咁跟住 Regan 咧，佢仲有一個即係類似佢經理人啊、朋友啊、即係監製啊，同埋係一個律師嚟嘅，就幫佢就話：喂，咁點咧？而家有嗰個演員嚟，咁嗱嗱臨就安排記者訪問啦。啲記者嚟到訪問咧，就訪問啲乜鬼嘢咧？就專訪問曬啲無聊嘢嘅，即係誒、哎、你係咪整過容啊？乜乜乜？你我咁我哋。话你否认咪得咯，你系定唔系啊？咁样，但系对于 Regan 嚟讲，佢就系啦，佢想做戏啊嘛，想讲个戏啊嘛，我哋见唔少啦，我哋喺行内成日见到啲记者都系咁样噶啦，点都好啦，咁啊，咁啊，到最后咧，真系佢好嬲啦，赶晒啲人走咧嘅时候咧，就喺个戏入边先后出现过好几次咧，就系、是、样咁嘅嘢嘅，就系、是、Birdman 突然间出现，就同阿 Regan 倾偈啊，即系咁喺度缠住同佢讲，你唔好再做你而家做呢啲咁嘅嘢啦，你系 Birdman 嚟噶嘛，你系好出名噶嘛，唔使做呢啲。 其实我睇咗好耐都要。那個是 Batman 嚟嘅，後邊嗰、那個，我後先知原來唔係 Batman 嚟嘅。 咁 嗰幅 poster 嗰度， 當然啦，即係人哋做呢個戲點解會揾 Michael Keaton， 亦都係想借呢樣嘢嚟玩啦，即係 亦都 係 特登用 Batman 嗰把聲 嘅嘛，即係嗰樣嘢出到嚟亦都得意咯咁樣。咁但係 anyway 啦，總之就係呢個 Birdman 咧就成日出現，咁成日咧喺一啲冇其他人存在嘅時候咧，我哋見到阿 Regan 咧突然間好似有超能力咁樣嘅，佢可以即係控制啲凌空飛起啊，彈嚟彈去、啊。 成套戲一開始佢已經係懸浮半空噶啦， 一開始佢已經懸浮咗。半空冇错冇错，就系、是、我哋以为咦系咪有啲咩超能力啊咁？但系我哋慢慢睇睇下就发现咧，即系佢呢啲咁嘅超能力啊，或者系佢同 Birdman 嘅呢个关系咧，就主要系喺佢自己个思想之中。 同埋咧，我睇睇下，我发觉咧，一有呢啲奇怪嘢发生咧，就有一个好奇怪嘅鼓声出现，哦、即系个音乐某程度上亦都令我觉得，是是是咦呢个音乐嘅时候，佢好似唔系好在状态，或者系好喺自己个状态入边。 个戏入边嗰个鼓真系几得意，嗰、那个鼓手即系有两场系无啦啦嗰个鼓手。出現過嘛？一場就係佢離開個劇走出去 街嗰度， 係啦，喺街度，即係我哋初初聽到個鼓聲，以為係 background 嘅聲嚟嘅啫嘛。 係啊，以為 即係點知原來係 live 嘅喎，喺條街度咁樣，我唔知佢到最後點樣升翻落去。 佢有一次喺茶水間嗰度出現過咁啊，仲要 我喺茶水間無啦啦喺度出現咁樣，即係嗰啲都係個男主角嘅一啲奇想咧，即係佢思想係 慢慢睇落去先知，我真係以為佢係有啲 慢慢我哋就開始明白係 intervene 咗。真係有啲嘢係寫實嘅，有啲嘢係佢個幻想嘅空間啊嗰啲咁。但係我哋等陣再討論呢個問題啦。咁啊，卒之就嚟到第一晚嘅預演啦。嚟到第一晚預演，咁啊做咩事咧？就 Regan 咧就喺台邊準備嘅時候咧，後台工作人員就同佢講話：台面嗰啲唔係水嚟嘅，係真係酒嚟嘅。Mike Chyna 咧堅持係一定要用真嘅酒喎，咁樣。咁跟住佢一知道咧，就喺台邊就立咗一支真係道具水嚟嘅，就唔係酒嚟嘅，就出去就換咗台面嗰支嘢啦。然之後就繼續做個戲啦。咁佢講到中間嘅時候咧，突然間就走去 downstage， 我哋叫 downstage， 即係近觀眾嗰邊啦。走去觀眾嗰邊就有一段比較長啲嘅 monologue 嘅一個獨白。咁佢做緊個獨白嘅時候，後面突然之間咧就啲演員咧就喺度講嘢喎，即係 suppose 應該淨係得 Regan 喺度講嘢嘅啫嘛。後面啲演員突然間就開始講啲嘢，我哋聽到開始有啲聲。然之後突然間啊 ，Mike Chyna 突然間就喺度，喂，你係咪換咗我支酒啊？ 冇咁冷靜， 啲水嚟喎。喂，有冇搞錯？喂，呢啲唔得啊，冇呢啲我做唔到喎。跟住台下面嗰啲觀眾已經係喂乜料啊？台上面突然間癲咗， 又係有啲分唔到真假嘅。其實呢啲時間， 然之後突然間呢個 Mike Chyna 咧係抌係掟嘢啊，唔記得抌爛咗。 杯定係抌爛咗即係支樽咁樣啦。咁然之後就個戲就當然係即刻落幕。 後面啲櫃又突然之間唔知 係啦，又冧嘢咁。咁啲觀眾咧就覺得好笑啦。當然係，咁當然咧亦都係因為人哋係嚟睇 preview 嘅，佢哋又冇乜嘢喎咁樣，咁啊當一個笑話咁樣睇完就算數啦咁樣。但係當然佢哋就鬧一場大交啦，即係呢個 Mike Shinner 同埋 Regan 鬧一場大交。喂，咁樣我第一場你就已經搞成咁喎，咁搞唔掂嘅喎咁樣。但係如是者個 show 都要繼續做㗎，同埋因為呢個 Mike Shinner 佢出名啊，所以咧咁啲人又開始又多咗好多訪問啊，都要繼續做落去㗎。 同埋就係呢個位佢哋第一次離開個劇院啊，出咗個劇院去隔離酒吧 咁啊，去咗酒吧度咧，咁就都傾咗啲唔同嘅嘢㗎。其中一樣好重要嘅咧，就係阿 Regan 咧就講咗個故仔俾 Mike Shinner 聽，就係點解佢要做呢個戲。 嗯， 即係佢就係話咧，細細個咧遇到一個小説嘅作家。咁呢個小説嘅作家呢就係寫咗嗰本小説呢，就係 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 就係寫咗呢本小説啦。佢就改編呢本小説，點解呢？就係因為佢好細個嘅時候呢，咁呢一個咁嘅小説作家呢就俾咗一張紙仔，佢嗰張紙仔呢上面就基本上就係讚佢啦，話 Regan 細細個真係學校做舞台劇做得好好咁樣。咁之後呢 Regan 就立志要做一個演員，就係咁樣佢開始做演員。咁當然佢就做 Birdman 做得好成功啦，嚟到而家佢突然間就要做返一個舞台劇，就自己改編呢個劇本。當然個劇本呢都俾Mike Shinner 就改，你有冇搞错啊？唔好写咁多嘢啦，简单单直接啲啦，咁样改个剧本咁样啦。但系点都好啦，到最后讲完呢个故仔啦，咁 Mike Shinner 听完之后就攞住佢张纸仔咧，就同佢讲话：喂，呢张嘢一张餐巾嚟嘅啫，你袋咗咁多年啦，系咪坚噶？仲有呢张咁嘅嘢。好明顯係分分鐘，喂你嗰個作家咧，會唔會係其實佢飲醉咗啫？即係嗰啲嘢好似人哋啲酒吧嚟佔住一杯嗰啲咁樣，即係一張咁嘅紙，你走去做演員，然之後為咗佢而家搞個舞台劇，你咪黐線㗎？佢話話俾你聽做咩啱啦？你見唔見到坐喺酒吧台尾嗰個女人啊？只要嗰個女人佢話一聲我哋個戲好嘅話，我哋就有得做；佢話唔好嘅話，就唔使做㗎啦。因為嗰個係全城最紅嘅劇評啦， 即係佢嘅五百字會影響你最大。 係啦係啦，咁呢個啊 Regan 亦都真係不以為然，冇嘢啦。咁啊翻去又繼續演出啦。翻去演出咧，亦都有啲其他嘅問題出現啦。第一啦，就喺台上面呢個 Mike Shinner 繼續就發神經啦，做埋曬啲奇形怪狀嘅嘢啦，即係成日都係想佢嗰啲演出咧，就係啊有咁真實得咁真實啦，就又彈啦。Regan 用嗰把假槍臨尾，喂擺明係流噶啦，我喺台上面我點入戲啊？望住你嗰把槍，即係我點做啫？喂大佬，唔該你揾把堅啲嘅槍啦咁啊。跟住佢又發現咗自己個女咧，就是、其實之前入咗戒毒所噶，Regan 個女入咗戒毒所，咁佢就翻到嚟。就闻下间房，见到个女喺度做紧嘢，闻下间房就闻到有啲味，咁到最后就抄到有少少大麻啦。咁佢又好嬲啦，辗转仲有再更加复杂啲嘅咧，就系咧，佢呢个女竟然系同阿 Mike Shinner 咧系搭上咗嘅，而呢个爸爸咧亦都系发现佢哋两个 有系啦 show 紧嘅时候，发现咁样啦。咁啊，到最后就有一日就系最后一场嘅预演啦。咁其实一路咧，啲人都话就系、是、喂，而家所有人宣传咧，就系、是、Mike Shinner 咧出晒名，仲有呢个 Mike Shinner 咧走去咧，唔知 Times 杂志定系咩访问嘅时候咧，就偷咗阿 Regan 嘅呢个古仔，话细细个有张咁嘅纸仔，呢个编剧啊写咗个咁嘅嘢，然之后咧就攞去讲咗话当系自己。咁呢个 Regan 当然系好嬲啦吓，但系因为呢个 Mike Shinner 就一路好出名，仲有人气啊好好噶嘛，而呢个 Regan 咧亦都。俾人窒就係你根本係唔存在嘅，你知唔知點解啊？因為連 Facebook account 都冇啊，你冇 Twitter， 你乜都冇啊，你 係佢仲 係 佢個女鬧， 係佢女鬧佢嗰場戲都幾堅嘅，鬧完之後個女先發覺死啦，大鑊啦，我真係應該語氣重咗啦咁樣。 但佢走咗之後，佢爸偷咗啲大麻食啦。 係啦，調翻轉食大麻，呢個幾好笑嘅。但係 anyway 啦，即係到最後竟然係咩咧？喺最後一場嘅預演嘅時候咧，呢、這個 Regan 咧就係目睹自己個女同呢個 Mike Shinner 咧兩個曖昧啦、攬攬錫錫嗰啲啦。咁佢就心情唔係幾好，就喺後台問咗個工作人員就係、是：，有冇煙啊？攞支煙咁啊，走出去打開後台嗰個門嗰度啦，就喺度食煙啦。喺食煙點知咧，即係唔知你好彩定唔好彩啦。就係、是、突然間道門掟埋咗，就夾住咗佢件神褸，因為佢淨係著住一條內褲同埋一件神褸嘅啫嘛，咁就夾住件神褸，佢又翻唔到入去，又演出唔到，又走唔到，咁啊卒之咧就真係嬲嬲地啊，點算咧？除咗件神褸，就淨係得一條內褲咧，就走出去喺 New York 嘅呢個 Broadway 咧 Times Square 嗰度行過，咁有啲人就認得佢噶嘛。 咦，你咪啊 Regan Thompson 咁啊，你咪 Burnman 可唔可以同我影张相，带住着条底裤咧行嚟行去咁样啦？卒之咧，佢就兜翻嚟个剧院个正门，就喺个观众席度行入去，就突然间咧就用只手就扮系枪，就话咧，叶子瑜，你两个喺度做乜嘢咁样？跟住台上面演员就，你可唔可以放低你支槍啊，真係荒謬嘅。然之後佢就咁行咗上台咧，有個後台工作人員就遞咗支槍俾佢，即係嗰陣時候好荒謬，只會喺 preview 先會出現嘅。喺香港我冇見過添，即係外國 preview 其實都唔應該會出現， 應該會出現啲咁嘅嘢啦。其實，但係點都好啦，卒之到最後佢哋都叫做演完咗嗰場戲啦。咁啊，點知咧，亦都因為咁咧。突然間咧，喺一個鐘頭之內，有幾十萬個人咧就 share 佢嗰個短片，就是、因為喺街度有人見到佢嘛，就係著住條內褲走嚟走去咁樣，然之後就係話佢做緊嘅演出。突然間就係因為咁咧，就全世界都知道呢個戲啦，就好多人就慕名而嚟睇呢個戲，亦都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呢、這個 Regan 咧輾轉翻咗去嗰間酒吧度咧，係見到嗰個劇評啦，係嗰個劇評家，咁啊叫佢嚟睇啦。但係呢個女劇評家竟然講咩咧？佢就係話。我听日咧，你首演咧，我一定会整死你个戏嘅。吓、啊，诶、欸，点解啊？我连个戏都未睇，你点解一定要整死个戏？因为我哋嘅剧院咧系冇咁多时间留俾一啲唔应该做戏嘅人啊。我哋个剧应该留俾啲更加应该值得做嘅戏啊。我一定会整死你，嗱嗱，你好快啲死，然之后咧我哋就可以做翻啲正常嘅戏。你唔好再嚟骚扰我哋嘅剧场界啊！你系拍电影，你翻去拍电影啦。你唔好喺度扮自己系艺术家啦，咁样即系一样咁嘅嘢嚟。 系。 咁呢個 Regan 到最後喺嗱佢個女嗰度又有問題啦，佢同佢嘅前妻亦都係有一啲問題啦。咁點知到最後喺咁多嘢同時發生之下咧，喺真係佢第一場演出之前啦，佢就走咗上天台，應該佢係想自殺咁樣啦。咁有啲人就見到佢，喂，你而家係拍戲定係堅㗎？咁樣咁佢就話拍戲啊咁樣。點知咧嗰度就有一場即係我叫 fantasy 啦，即係一個奇想嘅一個咁嘅先啦，就係佢真係跳咗落去。条街度，然之后就周围飞，好似 Birdman 咁周围飞，就穿过晒啲城市，然之后咧就即系好，我唔知点样形容啊，系一样好浪漫咯，可以话，亦都可以话系一个好奇幻嘅一件事，就系、是、突然间佢觉得，哇，佢系可以咁靓嘅，咁美好嘅，呢个先系我自己 释放添嘅， 系啦， 之间， 咁到最后咧，佢就一飞就飞翻去个剧院门口度降落，然之后就慢慢行入个剧院度，就准备佢第一晚嘅演出啦，跟住咧镜头一转就。已经有个的士咯，喂，你未俾钱啊？有冇搞错啊？其实佢唔系飞翻嚟，系搭的士翻嚟，纯粹系佢自己幻想。即系呢个都系个导演编剧谂点样去解决翻嗰啲真实嗰个世界究竟系点喺度 bridge 咗啦。 咁嗰个位就系最话俾我哋听，其实佢冇呢啲飞嘅能力。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卒之入去啦，佢准备嘅第一场演出啦，临出去嘅时候咧，佢就一路喺个后台度都唔肯走出去。佢个前妻 intermission 即系个中场休息啊，专登入嚟系睇佢啊，但系佢一路都唔肯落去准备最后一场，因为佢其实每一次到最后一场咧，佢又要换衫啊，然之后要戴一个假发咧，那个假发度又要做一个假嘅血浆包，然之后佢先出去，因为佢中枪之后嗰个血浆包要爆开，然之后等到佢全身都系血咁样噶嘛。咁点知咧，佢太太走咗之后咧，佢就竟然喺佢自己个化妆间嗰度咧，就系、是、抄咗一把枪出嚟，就唔系平时嗰把，因为平时嗰把系一把左轮嚟噶嘛，突然间攞咗把曲尺手枪出嚟，咁跟住就咦咩事啊？我哋已经开始就觉得对路咯，咁样我哋已经知道有奇怪嘢咯。佢走落去后台，后台工作人员话：，喂，你嗱临补妆啊，要带翻个血浆。佢唔带，就咁行出去。咁我哋已经知道，咦，大件事啦！佢攞把真枪出嚟， 你真喎。 咁出到去咧，佢真系喺佢自杀嗰一刻咧，个台位亦都同平时唔同咗嘅。佢就系拣咗一个即系 down stage 啲近观众啲，即系靓 啲 嘅台位， 啊、 就喺嗰度开真枪，真系射中咗自己。咁我哋就以为佢系自杀身亡，个戏就应该完啦喺个位。啊，点知佢唔死得？佢就开枪就系咩咧？射中咗个鼻，咁啊射中咗个鼻啊，入咗医院唔死得啦。 仲难过射中头， 真系好难。同埋嗰个位都其实都几得意啊，因为佢开枪嗰下咧，其实系专登支枪离开个头都几远噶。即系我唔知道究竟编剧、导演、演员想处理嗰样嘢系佢有啲惊啊，定还是咩啊？定系纯粹 practical？ 所以如果指住个头，一定射中个头啦。但系我唔知系乜啦。我嗰刻我系咁谂嘅，即系点解佢嗰支枪唔系指正个头嘅咧？咁但系到最后佢唔死得，咁佢嗰个女啦，同佢前妻喺医院度一路睇住佢啦。喺呢个时候咧，佢嗰个经理人律师朋友咧就即刻。就走到嚟话：喂，呢次点啦？你唔死得，我哋发围啦！今次你而家红啦，咁样咁呢一个律师朋友，佢亦都攞住一份报纸入嚟。嗰个报纸就系咩咧？就系、是、之前提过嗰个女剧评咧，佢讲乜嘢咧？佢就系话：哇！呢、这、一個阿 Regan Thompson 咧，係直情係帶咗個新嘅寫實主義俾我哋啊！寫實到個咩地步咧？喺頭幾行嘅觀眾咧，直情係 会浅到血的，大家一定要去看啊！咁样， 即系竟然系赚到佢天上， 赚到佢天上有地下无，所以就点解一个戏咁成功啦？咁啊，到最后呢个 Birdman 咧嚟到呢度咧，佢话就算而家中咗枪冇咗个鼻，喂唔紧要，咁啊整翻个鼻就得噶咯。而家科技咁昌明，咁啊真系整翻个鼻俾佢，咁佢就喺个医院度望下个枪，即系拆晒自己啲绷带，系咯，我真系有喎，有个鼻喎。咁到最后咧，佢就竟然系咩咧？就系、是、打开个枪望落街度。我哋见到就係佢擒咗出去，我哋见唔到佢跳嘅。跟住呢就镜头一转呢，就係个女呢就出去唔知买嘢定係咩啦，打开洞门返入嚟嘅时候就係、是、咦爸爸呢，爸爸唔见咗，喂爸爸。跟住佢走去窗度，见到个窗打开咗，走去望望个窗，望望下面，然之后突然间望前面，突然间佢好似望到啲唔知佢望到啲咩，突然间佢好开心咁笑咗笑，跟住个戏完咗啦。即系呢个位系突然间几得意啊！但系个戏就系完咗一个，咦？点解会咁嘅？咁样就系几耐人寻味啊！但系大家亦都可以谂下咯。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劇之本，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我哋继续我哋今日嘅 Birdman 飞鸟侠啦。咁阿初啊，今次其实个编剧有四位嘅，你识唔识读啊？ 系啊，就系、是、呢个头先讲噶啦，阿列 阿导演啦、啊， 阿列 Andrew Gonzalez Inarritu， 因为西班牙文啦、啊、，anyway Nicolas Giacobone， 阿 列 Sandra Dinelares Junior， 你真系攞嚟搞噶，Amado Ball， 呢啲名对唔住啊，我唔系有心offend嘅你，但系即系我哋唔识西班牙文，咁大家可以喺我哋节目重温度啊，见到佢哋嘅名啦。 系啦，咁我哋头先咧就讲完晒成个故事啦，咁啊。其实呢你睇完呢个戏你有咩感觉啦？ 我觉得啊，唔知啊，可能因为我开始年纪大啦， 嗯， 即係开始有啲 都 有 啲 同感啊，唔系怀才不遇，我冇乜才嘅啫。 okay. 但係因为即係当然啦，有阵时个戏入面其实我觉得个主题呢就围绕咗喺一个最大嘅位置，就係咦佢究竟即係佢自己都可能唔知㗎，究竟佢想做咩呢？究竟佢系想做一个伟大嘅演员啦、啊，出名嘅演员啦、啊，定一个好嘅演员咧、 啊？ 即系都唔同噶嘛，系、嘛？即系你究竟系想人哋赞啦，定还是系想自己做得好咧？ 系 咁呢样嘢，我谂我哋行内搞艺术嘅个个人都系咁噶啦。即系你如果你想搞艺术，你又想生活到嘅话，你点都要红啊，点都要即系啲人中意你啲嘢。但系其实你如果下下谂住啲人中唔中意嘅话，你又有阵时好难做到啲好好嘅嘢。即 系 所以好彩嘅，全部都系嗰啲人做自己好中意嘅，又做得几好，都最后有人中意。咁就系最好啊！但系我就唔知系好彩定唔好彩啦，即系系咁咯，冇乜所谓嘅我自己就。但系因为呢一个问题喺我细个嘅时候都会挣扎下嘅，有阵 或者到依家好多我哋可能同行做紧舞台。剧嘅人都会挣扎紧嘅， 唔系净系舞台剧啦，所有搞艺术嘅都系啦，即系好多行业都系啊，真系，因为到最后 咁，你咁讲都系，因为我一直喺度谂咧，呢个男主角佢 suffer 紧嗰样嘢系咩咧？即系如果我哋譬如讲佢个目标系乜嘢，我又会觉得佢想搞一个好嘅戏，佢又好想揾自己嘅价值，但系点解佢嘅价值又放咗喺嗰个剧评人身上面？即系嗰个剧评人又影响佢咁大？你依家咁讲就系佢其实都唔系好知自己最想嘅系点，而且好多嘢未攞到巴 啦。因为不论系个剧中嘅男主角也好，我哋都好，我哋冇办法脱离个现实噶嘛，我冇办法脱离我哋生存嘅现状嘅环境噶嘛， 好可悲。 而嗰啲嘢系。的而且確係我哋生活嘅一部分嚟噶嘛，咁你需要嘅時候咪當係一部分咯。你真係咁灑脱嘅，你可以唔理佢，你咪唔理佢咯咁。但係好不幸地，你要繼續做你嘅嘢咧，你必須要得到呢個社會周邊嘅某程度上嘅認同。就算唔係全部人認同，你都要有少部分人肯俾錢嘅人認同。如果唔係，我哋好難繼續做落去。即係我冇識得幾多個藝術家，哇！佢好堅持做一樣嘢，做到佢死，但係佢冇錢嘅，完全冇收入嘅，做唔到嘅。 好難 嘅，真係好難嘅。到最後有啲所謂嘅 我唔知叫佢應該做收藏家定係保育者定係點樣，佢哋攞啲錢出嚟，令到呢啲人可以繼續做佢做嘅嘢，咁先至可以令到啲人繼續做佢哋真係好想做嘅嘢喎。好唔好我哋都未知㗎、 嗯、 即係幾多畫家我哋都聽過無數咁多畫家、嗯、 死咗之後先紅㗎嘛， 佢唔死佢唔會值錢㗎喎，嗰啲即係大把咁樣，我哋聽過無數咁樣藝術家，但係特別係表演藝術咧係難啲嘅。因为表演艺术你死咗你冇㗎啦。 嗯。 即係好彩嘅，我哋拍电影嘅拍电视嘅拍咗有喺度。但係你做舞台表演艺术。 冇乜嘢留低㗎嘛。 你係玩音乐嘅冇录音冇咗㗎啦嗰个。嗯、即係呢啲就係我哋做表演艺术嘅其中一个好唔同嘅地方。亦都系到最后点解今次呢个戏一个好重要嘅就系佢系一个演员。因为佢必须要喺台上面或者喺电影入面俾人见到先得咯，而佢曾经系红极一时嘅，只不过而家就可以话系真系过咗气啦。 嗯，嗱，我咁样睇啦，唔单止系即系头先话佢追求紧嘅目标，而且咧即系如果好有共鸣嘅就系、是、你身边嘅人点样睇你啦，即系你屋企人啊，你嘅佢嘅前妻啦，佢个女啊点样睇佢？但系咧，其实我睇完呢个戏咧，我有啲觉得好似未描绘得够嘅。即係我啲覺得咧，成日都好似搔不到癢處咁樣。我覺得好似我幾 你邊度痕啫？你老老實實咧，你講啊。 我好似條頸痕啊，拗完，但係手未拗到咁樣，個感覺係。即係而家我好似幾追隨住佢嘅生活，去睇佢嘅生活，知道呢個人嘅唔開心、壞財不義嘅地方喺邊度。但係佢屋企有出現過，佢啲屋企人有出現過啊。譬如就算一啲好成功、好商業嘅，佢嘅監製嗰啲有出現過，但係好似。嗱，對佢嘅影響係一定有嘅，對佢嘅嗰啲叫 obstacle 啊，即係阻礙， 係 啦，都會有嘅。但我又好似唔係好見到佢想唔想去解決咧，同埋具體影響到佢啲咩？我反而係想再睇多啲呢啲人點樣影響佢咯。即係反而我覺得點解咁奇怪？我會見到佢個女同嗰個另外嗰個男主角阿 Mike 咧喺天台度嘅一段戲，咁呢段戲又影響佢幾多？影響呢個男主角幾多？我反而覺得，咦，我睇多咗。其他嘢，但我又唔系好觉得呢班出现喺佢身边嘅人影响佢几多，即系我睇完呢个戏，我有一个少少嘅呢个感觉，我唔知关唔关长镜头事嘅，因为我有时觉得长镜头就系我睇完你呢段时间，好似要俾啲空间佢去准备下一场戏，定系点样？唔同咧，我哋剪镜头嘅时候咧，即系分镜嘅时候就可以，我拍完。跟住再咻一聲就已經係第二日，唔同咁嘅做法。咁如果喺呢一個我覺得搔不到癢處嘅地方，你又有咩睇法呢？ 我想首先回應咗你頭先講話關於嗰個長鏡頭嗰個問題啦。咁第一籠統地，我唔認為編劇導演係為咗要方便編排下一場而中間要攝咗某啲嘢入去嘅。而而家我哋睇緊呢個戲，佢有嘅功力、佢有嘅能力同埋佢有嘅後期咧，佢要啲嘢點搏咧都搏得到嘅。我唔知道你有冇懷疑咧？其中一個咧，即係我哋咪話，嗰啲酒吧嗰啲黑色咗嗰啲黑位，咪就係嗰啲剪接位咯。其中有一個我幾肯定嘅咧，係唔係黑嘅？佢係攞條鎖匙出嚟開到門嗰個位咧，係剪接位嚟。 佢開去邊度？我唔記得。 唔記得咗佢翻入個劇院嘅後台咧，有一個剪接位咧，就係咁樣。嗰個雖然都叫做見到嗰個剪接位，但係佢要剪嘅話，其實佢好多位都可以剪到嘅，即係都唔少嘅。但係點都好啦，你話佢呢啲長鏡頭有冇影響？我覺得可能有影響嘅。但係調翻轉頭，我想講嘅就係話，佢點解要選擇？咦，有一場戲係講呢個 Mike Shinner 要同埋佢嗰個女阿 Sam， 即係阿 Regan 個女阿 Sam，即係兩個喺天台啊，嗰啲戲，即係究竟有咩意義啊？即係究竟阿 Sam 呢个角色，佢即系作为个女，佢嗰个状态对个戏有咩大嘅影响？又或者呢个阿 Mike Shinner， 即系点解要有咁嘅演员走出嚟？而佢系即系点解要咁高人气？我谂最主要系佢对比起阿 Regan 而家嗰个状况咧，一个咁样嘅对比，同埋到最后啊呢个 Mike Shinner 同佢个女阿 Sam 喺埋一齐嘅时候，对呢一个阿 Regan 嗰个打击啊！因为阿 Regan 慢慢开始其实唔系几中意呢个 Mike Shinner 嘛，虽然佢戏系做得好好，但系因为佢又偷咗佢个古仔啦，又成日喺台上面做埋晒啲奇奇怪怪嘢啦，搞到晒演出啦， 太阳灯翻嚟啦， 系啦，即系喺房度要晒太阳灯啦，真系，即系呢啲咁样嘅行为行径啊，系令到阿 Regan 一路都好唔满意嘅，一路都唔中意佢，但系竟然系佢个女咧，就到最后系同佢系搭上咗，即系呢个我谂系对佢个打击多过系。即系你话对佢嘅影响，当然啦。你话佢喺天台嗰啲戏，喂咁好老实，呢个戏如果按照我哋一贯我哋个节目嘅讲法， 咁個主角係 Regan， 其實呢啲係 Regan 係唔知嘅，咁到底有啲咩影響咧？咁，但係中觀而言咧，我哋見到呢一個女點樣到最後啊，兩個都係演員，佢爸爸又一個演員，都唔係一個差嘅演員啦。而點解會到最後同呢個 Mike Sheena 會喺埋一齊咧？即係我哋見到嘅其中一個對比咧，就係、是、呢個 Mike Sheena 咧係佢個人好。你可以話佢好真啊，真得好緊要啊！佢不停咁同佢玩 truth of dare 啊嘛，即係中文佢亦做唔知咩真相定係 真心話與冒險， 即係點都好啦。總之佢一係講真話，一係就另外一個人就俾一個好難嘅難題你做。即係每一次呢個阿 Sam 同佢講話 truth of dare， 佢都係 truth 噶，佢都係寧願講真心話，佢都我冇必要做嗰啲咁嘅冒險嘅。即係呢啲好典型一啲即係演員啊，成熟到一個位咧，佢已經有冇驚啫？即系我要换衫，有女人去照换衫咯。即系我就系我，人就系人，仲可以点啫？咁样，即系呢个 Mike Sheena 系去到一个咁样嘅境地， 坦荡荡啊。 系啦，而到最后呢个阿 Sam 亦都咁样系中意咗佢咯，即系同佢喺埋一齐咯。而呢一个到最后亦都系我哋见到阿 Regan 嘅其中一个问题嚟。我自己觉得咋，即系我唔知道其他啲人点睇或者你点睇啊。即系喺个戏入边，阿 Regan 佢个问题辗转就系、是，其实佢唔系好清楚自己个状态。即係所以點解你講話成個戲其實，咦佢究竟係點樣啊？因為佢自己都唔知道自己究竟係咩狀態啊！佢唔知道自己究竟係想出名啊，定還是係究竟純粹係想做個好嘅戲啊？佢自己唔知嘅。而呢一個 Birdman 呢個心魔啊，一路喺度騷擾佢咧，其實係佢一部分嚟嘅，唔係一個外力嚟噶嘛，係佢自己嚟噶嘛。其實就係佢喺一個咁嘅狀態。 佢嘅心聲啦，佢自己都有講過係。 即係究竟佢到最後啊，佢開槍係唔係真係想殺死自己咧？即係點解我頭？先嗰個位置我講到話，嗰支槍唔係指實個頭，唔係黐住個頭，而係咁樣離開咗，到最後中咗個鼻咧。嗱，我唔係話佢開槍唔係諗住殺死自己啊，但係佢嗰個好明顯係一個 performance 嚟噶，即係佢喺個天台度，咪之前佢喺天台度跳落嚟跟住飛嘅，嗰個係一個幻想嚟嘛，佢自己一個奇想嚟咁就係、是、啊，如果我係咁燦爛咁就好啦咁樣，而到最後佢就揀咗一個最燦爛嘅位置，就係、是、佢竟然喺台上面咁樣開槍。就希望係啊死喺個台上面，即係我哋成日都係咁講㗎啦，就係話一個演員話死喺個台上面就好啦咁樣。而到最後成個戲入面，即係佢唯一得到個最大嘅掌聲就係咩啊？就係佢死咗，即係我哋以為佢死咗啦，佢中咗槍瞓咗度，全場 stand up ovation 就係全部人企起身拍手，即係嗰個就係佢得到個最大嘅讚賞啦。但係點知佢死唔去？咁當然啦，之後劇評又讚得佢好好啦。其實我睇嘅時候，我唔知大家觀眾係點睇，我係覺得一個好大嘅悲哀。第一就係我其實我有諗過佢係會死唔去嘅，我諗過佢死唔去。而我嗰個位覺得佢呢個演員最大嘅悲哀咧，就係佢連死都死唔去啊！佢諗住做一場好戲，佢要死噶啦，佢已經所有嘢佢都冇所謂啦，佢個戲又已經做咗啦，即係佢已經所有嘢都唔 care， 佢已經唔在乎。然之後佢喺台面最後一場戲。佢开枪射死自己，佢希望应该系啊，佢应该系希望射死自己啊。佢竟然连死都死唔去啊！即系呢个系一个好大嘅悲哀嚟噶，亦都系咁样。佢突然间红咗，佢唔系想因为咁样而红啊。 每次都系佢冇谂过。 佢唔系想着住一条底裤走出街度，然之后 Facebook、Twitter、YouTube 全世界喺度疯传，几日之内有1300万个 like， 又如何啫？系咪？佢唔系想咁样啊嘛。到最后佢有翻个鼻，又如何呢？而到最後，我個估計就係、是、我哋其實唔知道編劇導演到最後個心意係咩嘅，但係的而且確我哋見到嘅就係個窗打開咗，佢爬咗出去，個女翻到嚟見唔到佢，而個女走去個窗口度望嘅時候，望到啲咩我哋唔知道，但係我嘅理解就係佢真係跳咗落去咯，而佢真係嗰個位死咗啦。咁點解佢會死咗咧？佢應該係最風光啊，佢應該係又贏到掌聲啦，又贏到劇評啦，佢個戲又賺到錢啦，繼續做啦，但係竟然佢嗰位會跳樓。咁點解呢？就係、是、其中一個我自己解讀嚟嘅，就係又係啲冇意思嘅解讀，我自己話人哋啲冇意思嘅解讀，但係我自己喺度做。即係我解讀就係、是、佢之前 Birdman 最風光一集兩集三集，佢話唔拍第四集，佢就一沉百踩就咁多年。佢而家最風光啦，佢就跳咗落去，佢以後唔會再跌落去啦。雖然佢真係跌咗落去，因為佢喺個門口度咁跳落去嘛，即係喺個窗口度跳落去嘛。但係佢選擇佢嘅生命咁樣完結咯，即係佢台面。 但 係 佢唔係真係完結嘅，我又覺得佢女嗰個眼嗰、那個最尾嗰個反應，好似係有一個 hope 喺度，有一個新嘅希望喺度添喎。對於佢爸爸係。 可能 即系嗰个解读又真系好个人 嘅，即系呢个解读真系好个人嘅。 唔系因为事实上我都觉得睇完成个戏之后，呢一个男主角阿 Regan 佢究竟佢 change， 即系我哋成日话男主角可能有一啲好大嘅改变，究竟佢 change 系乜嘢咧？好似佢已经经历咗好多嘢，每一样嘢都影响得佢好深，但我又唔觉得佢有一个即系由佢好潦倒，跟住哦我搵到自己目标，又唔系啊，由佢好唔出名，跟住变咗好出名啦，佢点样睇就又未算系啊，所以我就话。其实佢最尾嗰个眼神，我觉得系好似好 open ending 咁样，留翻一个你个人嘅解读俾自己咯。即系呢个感觉上好似系编剧导演佢想做嘅一样。 唔系，所以到最后佢个女嗰个眼神，即系好似见到空中有啲嘢，即系起码系佢望落街见唔到嘢，望前面见到有啲嘢，佢突然间好开心。我哋冇人知道嗰样嘢确实系咩嚟噶，但系我最直接嘅解读就系、是、应该系佢真系喺个窗口度跳咗出去啊嘛。即系按照个戏一路嗰个铺排就系、是。佢應該喺嗰度跌咗落去啦。咁佢嗰個女究竟係繼續係佢個幻想定係咩？嗰個就係 inception 嗰個問題啦，即係嗰套叫潛行空間，即係到最後嗰個陀螺究竟係繼續轉定係唔轉？咁有人係破解咗啦嗰個戲。但係呢個戲我唔覺得係破解定唔破解，嗰、那個究竟係阿 Regan 自己個睇法定係阿 Sam 個睇法嚟嘅？到最後嗰、那個， 所以我覺得好簡單。我咁樣睇阿 Sam 個反應就係佢跌落去望唔到，跟住見到佢老豆真係喺度飛。我覺得係將嗰個我哋之前以為佢一直幻想嘅。嗰一樣嘢突然之間成真咗，即係我覺得某程度上電影啊，我哋呢啲 drama 就有呢個空間啊嘛。係，咁我解讀就係好似有一個新嘅希望。如果佢嗰個位死咗嘅時候，咁佢望去下面應該有另外一個反應先咯。 我覺得調翻轉頭啦，我即係將佢攞翻最核心、最簡單嘅嘢出嚟、就係到最後一樣嘢。如果呢個 Regan 真係落咗去、跳咗落去係死咗嘅、而到最後佢個女呢一、這個笑容。即系见望翻前面，见到一个笑容，嗰、那个究竟系咩呢？我觉得到最后一个解读就系话，而家 Regan 死咗啦，但系都未尝唔系一件好事。即系我最简单直接嘅一个咁样将呢啲嘢拎埋就系咁，因为我冇办法解读佢到最后究竟系飞啊定还是咩，我冇可能再加到落。但系我见到嘅就系 Regan 死咗系一件好事。即系呢个就系我最直接嘅解读啦。我将嗰啲画面摆埋一齐，我唔强加任何嘢落去，我冇办法解读到其他嘢。呢个系最直接嘅阅读啊，唔系解读，系阅读，系阅读就系佢死咗，然之后个女觉得系一件好事，甚至系 Regan 自己觉得系一件好事。即系我咁样睇咯。而点样呢个 Regan 呢个角色，由一开始佢要做一个舞台剧，佢都唔知道自己做唔做到吓、啊，都唔知道体力负唔负担到，然之后又唔知剧评系点，又唔知道要蚀几多少钱，要买咗间屋，唔知道个女将来会点。而喺呢个位，佢竟然到最后，佢选择喺台上面自杀，死唔去。到最后佢发现咁样死咗，咁样跳楼死咗。即系呢个就系个戏咯。你话呢一个咁样嘅历程啊，其实佢自己，我认为好可能系因为呢一个角色，其实佢唔系好知道自己要紧啲乜嘢，所以就有可能出现 Winky 你头先所讲话，其实系有少少 show 不到样处，唔系好肯定嘅咩。但系喺呢个经历入边，其实佢系越嚟越清楚嘅，越嚟越知道佢继续咁样做落去都未必有用。或者是做不到他想做的、而到最后他选择了一条这样的路。因为他第一次在台上开枪已经选择了自杀的嘛，其实。但是他连死都死不去。这个是最大的悲哀。我在这个剧院里面。 但我挺喜欢你那个阅读就是死不死好。就是那个死的勇气那把枪都不敢摆正过头。即系佢就系一个咁人，佢成个历程都系一个咁样嘅人，去到最尾死嗰步，佢都系一个咁样嘅。 系啊， 可能继续维持喺嗰个状态，但系我哋同佢经历咗咁多嘢，先知点解佢维持喺嗰个状态。即 系 亦都系可以呢一个戏令到我哋见到嘅，或者其实好 touching 嘅，就系因为我哋话每一个行业都有呢啲人，又或者我哋身边有好多呢啲人，甚至乎你自己本身已经系呢啲人嘅时候，你睇嘅时候嗰个共鸣感会好大嘅。 系，即系我哋就系见到佢啊，其实。究竟系佢真系想做啲好嘢啊，净系想出名定系点？咦，我哋见到嘅就系佢唔系特别想出名嘅、哦。呢、這个历程就系慢慢我哋知道，原来佢唔系净系想出名。而呢个 Birdman 到最后系一个包袱嚟嘅，即系 Birdman 呢个角色嘅出现到最后系摧毁咗佢嘅，就系、 是、 佢到最后佢想放低晒呢啲嘢，佢想追逐翻嘅系咩咧？就系佢细细个嘅一个梦想嘛，做演员啊嘛，其实咁简单啫嘛。但系到最后佢发觉佢唔得啊，就系因为佢唔出名。佢做得唔好係唔得㗎。佢一定要出名，一定要做得好。 一定要有啲好商业嘅元素先至可以令佢 到最后佢到最后点解会卖得好，因为佢穿住条底裤喺街度行囉。 嗯。 即係呢一个系佢好大嘅悲哀嚟，亦都系到最后佢自杀一个好大嘅动力嚟㗎到最后。到最后佢真系做完个戏啦，佢死唔去嗰、那个更加推咗佢一把，就系、是、到最后就系咁样跳咗出去囉。 不过事实上呢个真系可以系一个好个人嘅解读嚟嘅。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讲翻啲硬件啲嘢，我知系呢个真系好想了解长镜头。对于呢个戏嚟讲，我觉得有啲角度上面嘅混淆嘅。 系 我哋头先咪后我都讲过，有一个感觉系我好似好近镜地去跟住男主角生活，但系有时系佢嘅主观镜头，有时又会睇到一啲佢睇唔到嘅镜头。究竟长镜头你觉得咁样去运用？嗱，首先系对于摄影师啊、演员、导演有一个好大嘅挑战之后，有啲咩好处？点解要用长镜头咧？其实或者我。见到好似可能有啲弊处出现添嘅， 系例如咧，我想听下你弊处先。 就系我喺个角度上面，我会混淆，究竟你想我作为一个观众去睇啊？即系譬如佢哋有时喺舞台上面演出嘅时候，我又唔系喺台下面去欣赏嘅，但系我又唔系用个主角嘅角度去同其他演员做紧戏嘅，反而个镜头好近咁样望紧个主角嘅时候，我有啲混淆。我坐喺电影院嘅时候，我应该点样去睇？ 我谂我大约明白你的意思啊，但系嗱。第一咧，我谂大部分观众咧就唔会好似我哋咁样咁技术性层面咁样去睇嘅。 系系系系， 即系我够胆讲，好多观众你如果唔系专登留意嘅话，根本你都未必系好怀疑到原来佢系咦系好长嗰啲镜头。因为咧喺拍摄嘅时候，其实咧我唔知阿 Winky 你有冇怀疑啊？嗰啲所谓嘅长镜头咧，佢个铺排咧系相当有章法，因为。一个长镜头，其实我见到个电影入面佢有 zoom 过嘅，即係嗰支系一支变焦镜嚟佢用嗰个镜头有用过嘅，佢唔系长期定死喺同一个焦距嘅。但系佢点样喺同一个焦距之下，佢会令到个戏有阵时系 wide shot， 有阵时系 close up。即系因为唔变焦距嘅只可以 好远偏 咁。咁佢点样可以做到呢样嘢？其实就系靠个 camera movement 嘛，靠个镜头走位啊嘛。咁、那个镜头走位佢点样可以令到我哋睇嘅时候有阵时好似阿 Winky 你咁讲佢系主观镜嚟。有阵时又唔系主观镜嚟系 wide shot 嚟。有阵时系 close up， 甚至系 close up 到淨系得两个人头系得两个鼻嘅。即系佢点样铺排呢样嘢令到佢出到嚟可以做到咁嘅效果，其实系相当相当之困难。 系啊，认同。 咁但系你讲话嗰样嘢点样影响咗我哋嗰个所谓嘅视点啊？即系我哋一路喺度睇点样，有阵时可能系主观，有阵时可能系旁观、客观嘅，或者系喺个台上面，我哋点样去穿梭喺个舞台上面。其实我谂对于大部分观众嚟讲咧，我哋未必睇紧嘅时候咧，我哋会即刻谂嘅。但系慢慢咧，当嗰个 shot 存在咗啦，即系话佢突然间变咗个主观镜，过咗几秒之后咧，慢慢我哋作为普通嘅观众啦，我哋就会投入咗，哦呢个系主观镜，因为佢哋唔会谂 cut shot 嘅问题啊嘛，我哋就会啫。 系啊系啊。 咁呢样嘢咧，系会令到我哋咧，好似跌咗入一个梦境入边咁样啊，疑幻疑真，时真时假，时虚时实。呢一个系到最后呢啲长镜头造就咗嘅一个气氛感受。我认为只不过是这样的。咁我另外一个最大的好处其实是什么呢？就是那种舞台劇的现场感。这个是如果我们 cut shot 的话呢就不会做到这个这样的感觉。但是现在呢那样东西呢那个流畅性的真实感是很高的。当佢呢个流畅性、真实感、舞台剧感存在咗做到之后，再加埋一啲咁样嘅奇想嘅先，突然间摆埋一齐，令到我哋冇办法分到真实同埋幻想。呢一个系我认为成个系最想处理、最想做嘅。到最后有一个咁嘅 side effect， 阿 Winky 你话有阵时候我分唔到究竟系真实啊定系幻想，其实可能喺个戏嘅角度系好处理嘅，即系佢令到你分唔到。令到你有阵时会晕咗啊！我咁样描述咧，你会晕咗，你会投入咗入去， 沉醉咗啦，或者 OK 系啦。咁呢一个我觉得系一半系好处，一半系坏处嚟嘅。以 Winky 你头先嗰个角度，但系我唔认为太大问题，因为大部分观众唔会好似我哋咁睇嘅，即系唔会系分析到一个咁细致嘅层面。当然我哋会啦，特别系喺制作团队喺做嘅时候，佢一定会系分析到，都唔系一定嘅。我谂佢哋会咯，即系会啊。其实呢个系主观嘅，突然间几时佢用啲咩技巧转咗做个主观，几时系奇想嚟，突然间个鼓手喺嗰个茶水间度突然间走出嚟喺度打鼓，即系嗰啲奇想、嗰啲幻想系点样走出嚟嘅？即系你谂下，去到临尾咧个戏咧 ，Regan 佢跳楼啊，佢话。 起音乐啦，跳落，跟住俾人捉住咗，个音乐停咗啊嘛。跟住佢搭完的士，真系飞翻嚟咧，走入嚟就同嗰个 bellboy 咧，就同佢讲停咗个音乐佢，个音乐真系停咗。即系呢啲咁嘅奇想幻想，点样同嗰个真实接轨咧？其实就好靠呢啲咁样嘅一 shot 过嘅长镜头咯。 咁啊，系一套好有趣嘅电影。即系反而我睇完之后，我系会有一个感觉再睇一次咯。 系， 即系因为佢就系太多真真假假嘅，我会想再睇多一次。究竟嗰个时候佢系真定假咧？即系会有呢个我喺沉醉入边嘅位置嘅。OK， 咁不过今日时间差唔多，多谢阿昌同我哋分享，无论系一啲技术性上面嘅，或者一啲好情感上面。 技 术 量我都系发下疯嘅啫， 大家发下疯啦。咁好啦，我哋下个礼拜再见。今日多谢阿昌，拜拜。 一剧之本，编导冯杰，监制韦佩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